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今天是周日，所以按照惯例呢，我们会关闭时间轴，把主题转向滑雪。对于滑雪初学者来说呢，有一个永恒的问题，就是我究竟是选单板好呢，还是学双板好？据我观察哈，有90%以上的学习单板的小伙伴都会觉得单板太帅了。那单板真的帅吗？其实对于初学者来说，无论是单板还是双板，那都绝对是帅不起来的。想要滑得潇洒，想要滑得帅气，那都需要花时间去打磨技术。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会继续有请滑雪达人 S 给我们从多个方面对比一下单板和双板到底有什么区别。 由于单板需要侧身滑行，跟我们人体的正常运动习惯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双脚要同时固定在雪板上。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那一旦熬过了最基础的一个训练呢，之后就会非常容易上手。那相反，双板的滑行姿势非常接近我们平时正常行走的姿态，基本初学者第一天就可以滑下初级雪道，并且学会转弯。然而在中高级道呢，双板对于动作的正确性要求就比单板高非常多了。观赏性，还是那句话，帅不帅得看技术。学单板的同学一般会追求一些平地花式、公园跳台、 U 型槽这种动作比较炫酷。那双板的话有竞速、回旋、滑落蘑菇山、自由式，非常具有观赏性。双板的板和固定器技术含量更高，所以会更贵。单板来说有一个缺点，在平地上坡上下缆车的时候都是要脱板的，因为不能上山和走平路。而双板呢，不管是平地、山坡、烂雪、雪包、野雪都是可以滑的。速度上双板是吊打单板的，由于双板拥有更好的稳定性和掌握性。之前也说到，其实单板的鞋是软的，就像一个大棉鞋，穿起来非常的轻便，保暖性也不错，走路的时候完全不会影响。双板的鞋子坚硬无比，完全固定住了踝关节，不好穿不好脱。那说到舒适性呢，摔起来疼不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单板虽然更容易摔，但不容易摔得很严重。而双板初学者很多时候因为下坡的速度太快，不会刹车，就很容易造成受伤。 S 说了那么多，您选定自己的方向了吗？不过说了再多也没用，还不如自己亲自试一试，只有试过之后才知道究竟是单板还是双板更加适合自己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冬奥加速度，大汉立国不久，汉高帝刘邦遭遇白登之围，被匈奴骑兵围困长达7天之久，大汉不得不献公主给匈奴单于，以屈辱的和亲来换取边境安宁。汉武帝刘彻即位后，开始有计划地反击匈奴，大汉公主们也在这场生死较量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西军远嫁，解忧和亲，苏武牧羊，李陵降胡，英雄与美人，铁血与柔情，残酷与浪漫，野性与天真，交织出一曲烈烈大风歌。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之大汉公主，作者吴畏，演播王景鹏。 原来朱胜进来北患里时乘坐的是一辆车子，长安城中有专门的车肆，既卖车也租车，